快乐假期，现在出发吧。 爸爸，开车要系安全带哦。 儿子，开车要系上安全带哦。 老公，开车要系上安全带哦。 遵命。 安全带一如家人的拥抱，是牵绊，是约束，更是温暖。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，开车系好安全带，安全出游由家人的第一个拥抱开始。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古典音乐有限频道，有限调频98.6兆赫，欢迎收听。遨游缤纷多彩的 CD 世界，带您畅享音乐的盛宴。北京音乐广播古典音乐有限频道，调频98.6兆赫，每天7点19点播出 CD 博览。 你好，亲爱的朋友，欢迎收听 CD 博览，我是古月。今天和你分享的是 RCA 唱片公司出版的一张百年纪念独奏家与指挥家精选专辑中的音乐。 CD 中收录的都是一些最知名的演奏家、指挥家和乐团的录音，包括鲁宾斯坦、霍洛维茨、兰道夫斯卡、海菲茨、朱里安·布林姆、范·克莱本、詹姆斯·高尔维、理查·斯托兹曼、格兰尼等。曲目有肖邦的声 C 小调前奏曲、霍洛维茨比才卡门主题幻想曲、巴赫的 C 小调幻想曲、卡布列夫斯基的格拉斯布勒尼翁序曲、格诗温的夏日时光和女人不过是身外之物、华尔顿的五首小品中的第一号、威尔第的西西里岛的晚岛、德彪西的快乐岛等等。下面就请您连续欣赏。 Thank you. Thank you. Thank you. Thank you. 我喜欢旅游，喜欢拿着单反到处拍照。